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這個第二波嘅公民抗疫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嗱，我就係頭先我講咧，呢個道德問題，呢個林鄭月娥咧就根本上成個政府就冇咗一個道德感召。董建華嗰陣時咧，其實你見到嗰啲醫護咧，沈祖耀啊、袁國勇啊、呢個鍾尚志啊等等咧，全部企出嚟嘅醫護咧係發揮咗個道德感召嘅作用啊，包括犧牲嘅呢個謝婉文醫生啊，呢個病房嘅助理啊劉蓉女士啊等等呢啲。但是我覺得今次政府完全沒有那個號召能力，還有我覺得整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是和低下階層割裂的。中產那些打工仔其實他們都是受苦的。我之前我們由上個禮拜開始，你看到我們在這裡 由我自己一條友拿著個淚杯在這裡自己 慢慢在這裡量， 到現在開 始, 即開始自動化生產， 半自動化， 半自動化，即是手動加自動。咁每日我哋可以生產到幾千支嘅消毒同埋搓手液。 哇！不得了啦，幾千支好嘢啦，係。 咁就啲人不斷攞啲樽嚟俾我哋，咁我真係好感謝。我每次翻工門口已經係好多樽放咗喺度，係啊，堆積一大箱一大箱咁擺喺度。咁我哋就即刻有啲義工上嚟幫我哋入。咁我哋見到口罩方就全球我哋嘅聽眾去搜購，我哋真係全球搜購團隊啦呢班。有個朋友喺委內瑞拉， 哇！ 一落機。在落機即刻上嚟，攞咗兩盒南美洲印住嗰啲嘅西班牙文嘅，其實係 犀利。係 啊，喺委內瑞拉，喺烏拉圭啊，唔係委內瑞拉，喺烏拉圭戴口罩翻嚟啊，喺南美洲啊帶翻嚟成扎呢度交俾我，親手交俾我，真係好感激。 哇！繞咗大半個地球， 即係無論嚟攞嘅人，當然有啲人排完隊再排隊，或者喺度鬧交，好混亂。實會有的，我覺得你派個物資你都知道， 係好驚啊！其實係 大家都好擔心，每一次 驚啊，係 我架車一停一落車，我即刻嗱臨走上嚟嗰陣時，見到嗰條人龍，我已經好擔心。 係啊，我今日個醫院辦事處幫手做團購口罩，我琴晚係失眠啊，緊張過選舉啊，我就係擔心會亂，好驚我話俾你聽。 中資咪就係俾人搞彎咗啦，賣口罩特登10,000個 request 搞到彎咗啦，個 PayPal 咁啊，所以我覺得係雖然有好多人我哋係好不滿。我覺得個社會精英階層係好涼薄喺香港社會裏邊，但係我亦都睇到好多小市民咧。我記得有一個朋友，佢攞咗5個N95上嚟俾我，咁獨立包裝嘅。佢話我 spare 到嘅，我攞曬俾你啦。咁我話多少唔緊要啊，其實你有10個，你俾咗5個我，同嗰啲有10億身家斗拎都唔出嘅人，你係叻過曬嗰啲人嘅，其實已經係。咁即係我睇到係靠好多人、好多市民自己嘅。動員啊，根本係。咁我想講一件事俾大家聽，其實係點解咧？就係今日我收到一個 PM， 咁就係紅十字會 PM 過嚟嘅。咁我俾大家睇下。咁咧就係咧就要求我去刪咗我上個禮拜講派物資嗰啲機構嚟攞物資嗰段片，要我刪片啊。 哦。 咁咧就嗱，第一佢就話佢係佢係咩名佢唔講啦，佢係咩職位唔講啦，只係負責呢個傳訊嘅一個職員咁樣。 哇！下款乜都冇㗎喎， 下款乜都冇，就要求我刪片。 係。 咁啊刪片係咩咧？佢就話紅十字會冇問過我哋攞物資。 係。 嚇！呢個係不準確咁樣。咁我想話俾大家聽，紅十字會就有個紅十字會嘅總會，紅十字會同時就係一個嘅 NGO。 嗯。 咁佢下邊有好多嘅。用紅十字會名義成立的呢啲嘅院舍組織、學校同埋機構嘅，咁究竟呢啲機構屬唔屬於紅十字會呢？如果你話紅十字會總會，你自己本人冇問過我哋攞物資，呢個係事實，我絕對可以幫你澄清。不過同時，我而家攞封信俾你睇下，你可以唔承認呢個係你紅十字會嘅組織，係有你紅十字會嘅。嗰、那個標誌喺度嘅， 你睇下左上角上面嗰個標誌， 你個街， 同埋右下個下款嗰個印章，你 唔為自己下邊嘅院舍學校去張羅物資，你將你嘅時間 坐在度監察住批評你的人，要求我哋刪 post， 要求我哋刪片。你俾個真名我， 欲蓋彌彰啊！ 你俾個真名我，你同武漢同十字會嗰啲人有咩分別啊？幾百萬個口罩擺喺個倉嗰度唔用，大佬呢啲乜嘢 NGO 嚟噶？我想問一下，係嘛？你咪投訴到刪咯。我相信大家會清楚知道紅十字會係乜嘢組織。我唔係話我自己咩英雄，我用我自己個人嘅資源去做任何嘅嘢，我係出於自願嘅，係心甘情願。我係想幫到嗰啲真係喺院舍裏面佢哋撲唔到物資嘅人。呢啲嘅院舍嘅姑娘係用盡方法去揾物資，我係對佢哋好感恩嘅，因為佢哋有個責任心喺度。佢知道佢唔識啊，我成日都講笑，寫嚟嘅叫做城寨清潔用品公司又有，城塞又有，城菜又有，係嘛？佢根本唔知道我劉世良係邊個，亦都唔知道城寨係乜。總之喺網上邊睇到有人可以俾物資嘅，佢就寫嚟，就係咁簡單，係出於咁簡單，佢係有一點心。呢點心意係咩啊？係希望佢哋照顧嘅嗰啲嘅，無論係學生好、弱能人士好、老人家好，係得到應有嘅保護。 佢哋想有需要啊嘛。 阿 Gary， 我想話俾你聽，呢個責任其實唔係我鄺榮孫、劉世良嘅責任嚟嘅。我哋只係路見不平，即係旁觀而不就手。我哋嘅信念就係咁，見到需要幫嘅人，我哋行前一步，行多一步。但我哋根本唔係一個慈善機構。你個上款寫話慈善機構，其實好多人都理解錯誤。我哋只係一個網台，係嘛？你將你哋嘅時間坐喺度。去睇住人哋批評你紅十字會，而唔係真係去直接落去幫下邊呢位傳訊嘅職員。其實我想話俾你聽，你咁樣做係令到你成個機構都蒙羞嘅。其實係， 係顯示咗機構文化係 你個機構嘅形象啊， 係冇政治敏感度計啊。其實係犯錯，係關公災難。 你叫我刪片，你係幫緊你個機構做緊乜嘢啊？我想問 下，你應該要向城寨查詢，向劉世良查詢。係 乜嘢組織？乜嘢機構？ 有邊一啲機構係向你求助？佢係幫手嘅話咧， 你 就要感謝。 打電話 去幫佢。第二，我哋都希望幫翻佢。作為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機構或者係一個 mother， 即係個母機構咧，係能夠向佢提供協助，令到有需要嘅佢哋嗰啲子機構嘅員工或者成員咧，係可以得到需要嘅物資啊！應該係咁做啊嘛。 再讀一次那個信裏面有寫住紅十字會主席胡國秀平女士、副主席劉楚超醫生、蔡永忠先生、特殊教育及康復部管治委員會主席周炳基先生、法團校董會誰我都費事講啦。其實我相信呢一個社監係一個好好嘅社監，我唔係話佢，我絕對唔係批評呢個社監，佢係為咗。佢下邊照顧嗰啲弱能嘅人 係好純粹嘅，佢嘅訴求係就係攞物資嘅啫， 係攞物資，係唔會諗到竟然總部裏邊嘅人係會寫一個咁樣嘅電郵嚟要我刪除嗰段片，而喺一個咁樣抗疫嘅時間裏邊，唔單止多謝都冇一句，唔單止多謝，我唔係要你嘅多謝，我想講呢個係基本禮貌，係做人嘅基本禮貌，甚至係做一個香港人嘅基本底線嚟。我好希望。呢啲機構，當你去將時間花喺去批評你嘅人身上嗰陣時候，你哋可唔可以將一啲嘅愛心、你哋嘅時間花去幫助你哋資助嗰啲機構？嗰啲機構係掛住你哋個名嘅，其實係。琴日有人打電話嚟，佢哋個機構知道連廁紙都冇。問我哋有冇？我話我真係我哋冇，我哋只有消毒物資。想下方法，諗下方法啦。 好基本嘅啫喎，廁紙係。 我都唔想再講咩組織，我都唔想再講咩組織。係。社聯、社協、社聯，蔡海偉，你識我。我希望你做多啲嘢，你可以盡量令到嗰啲物資，抗疫嘅物資、口罩落到去前線嘅社工，落到去機構裏邊，唔係嗰啲職員嘅屋企人，而係佢哋服務嘅對象。包括係嗰啲弱能人士、弱智人士嘅宿舍學校，嚴重弱智人士嘅宿舍學校，包括係嗰啲傷殘嘅。嗱，我覺得佢哋係社會最需要幫助嘅一群。如果喺呢個時候，你將你哋嘅時間攞嚟批評我，我唔係特首，我唔係大將軍，唔係大總統，我亦都唔會去選舉，乜都唔會嘅。其實你咁樣做，我係唔會驚嘅，真係。我同阿 錦田指揮官李漢文是一樣的你以為這樣做我你以為這樣說我會怕嗎大哥我天天被人罵大家上連登看看是吧所以我是不會怕的其實是不過我真的覺得很悲哀我覺得很悲哀這些 NGO 的組織我再說國際組織在香港這麼多年香港國際城市香港人出現一個 failed state 所出現的人道危機的時候連這些基層的人一些基本的保護物資都沒有是竟然沒有一個機構會出聲竟然沒有一個機構會出聲幫助他的人反而會被他們批評我想問一下你們這份工作你是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有沒有忘記過你加入這些組織其實你的初心是什麼呢如果你只是打份工作你不如很多工都可以賺到很多錢的酒粉啊都可以賺到很多錢的現在賣炒賣口罩都可以賺到很多錢的我告訴你如果我 很多人在做的 將我的口罩拿去買大佬我發達了是吧我現在如果我將我的酒精搓手液拿去賣我發達了三四十元一支大佬黐線的現在你叫那些人怎麼買啊你叫那些基層的人怎麼買啊搓手液四十元一支消毒酒精大佬300ml五十元一支有黐線嘅咩？係嘛？我好得閒，邝永孫好得閒，情人節喺度溝呢個搓手液，係嘛？仲要喺度喺工廠大廈去將嗰啲嘅 3D 打印機搬翻翻嚟。其實唔係情人節咁簡單，今日我哋結婚週年。係 咩？哇！ 真係我好感激我老婆，真係喺咁嘅環境裏邊，即係大家仍然係守望相助。即係我亦都好希望大家。即係唔好再做呢啲咁嘅嘢啦，真係。即係我幫得嘅盡量幫，所以唔俾機構嘅原因，亦都係因為我哋嘅供應嘅物資好有限。我哋只希望可以俾到個人。我而家轉變嘅方法係咩呢我就會擺定嗰啲需要嘅物資喺架車嗰度。咁我琴日我哋就兩個去咗唔同嘅大嘅，因為喺北角村啊，即係新鴻基嗰個商場隔離咧，有個好大嘅垃圾站嘅嗰度。咁然後夜晚黑咧，佢哋通常八點零鐘就會清理街市嘅出嚟。咁我哋就會遇到嗰啲即係最需要嗰啲基層嗰啲。 你觀察到佢有個實際需要，真係冇嘅。 好多係少數族裔，女士，少數族裔嘅女工，佢哋連收風走去邊度攞都唔知㗎，真係點會知啫？佢哋係嘛？ 同埋你睇到嘅，佢有一口罩咧，已經係 睇到㗎啦，起曬毛， 起曬毛㗎， 起曬毛㗎啦， 跟住你唔使講，佢已經用咗最少三日至五日先會有咁嘅狀態㗎，係正常嘅口罩係唔會起毛㗎。 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即係靠一個香港建制，你唔好講話我徹底失望，唔係就係林鄭政府，我係對成個香港嘅建制 establishment 係感到失望。醫院管理局嘅高層，我亦都感到失望。這個商界裏面的領袖不是只是你拿多少口罩回來的大佬、啊、你應該站出來去穩定民心、啊、大佬大家宣布一起減租啦是吧已經在鋪街了已經是那些食肆是吧不只是訴苦的大佬你賺到這麼多你就現在立刻去裁員以前那十年自由行吃了這麼多錢那些錢你是不是現在拿出來去頂住啊應該係嘛？嗰啲咁嘅連鎖店、化妝品連鎖店，即刻宣布裁員，係嘛？好景咗幾年咧， 瓜咗之後好難再翻轉頭噶啦。 好景咗幾年咁啊點啊？自由行真係大家坐喺度唔使做，啲錢塞落你個口嗰陣時咁啊點啊？而家攞翻少少出嚟，唔好裁員蝕咁啊點啫？有咩問題啫？你以前賺落咁多，唔係即刻裁員。咁我就係話呢個你睇到嘅，其實即係我對嗰個建制嘅失望，亦都係嗰啲社福機構嘅高層。個個已經係坐到腰骨軟曬，係嘛？香港止暴制亂嗰段時間，從來唔見呢啲高層企出嚟去撐前線嘅社工。你睇下佢前線嗰啲社工俾警察打到，係嘛？社工陣線嗰啲人冇口罩啊！而家社工都上門啊，提供服務嗰啲社工啊， 好危險㗎！係 機構冇口罩俾佢哋嘅，大家知唔知啊？呢個新聞嚟㗎，係嘛？個個坐喺度。我梗係好簡單啦，我叫阿飛鷹落去灣仔街市買完餸，跟住就可以我唔使出街，我使乜戴口罩啫？係咪？所以我話佢哋離曬地就係咁嘅原因。我根本我唔需要出街，係咪？我日日坐喺屋企喺度睇電視，喺度睇 Netflix， 喺度睇 HBO， 係咪？跟住就 work at home 就唔使翻工啦，係咪？咁你咪繼續可以做一個安全上等嘅香港人咯。我其實我都可以咁做，但係問題就係你自己良心過意得去咩？如果你咁樣做。係乜？你見到一個又一個，一個又一個感染嗰陣時候，你自己可以獨善其身咩？我成日都話 杜汶澤講得啱啊，如果我哋唔戴口罩俾藍絲，佢俾人鬧嘛。係 啊， 係嘛？咁佢話藍絲感染咗會傳染俾我哋嘅喎，一樣嘅啫喎。所以我一早話呢個唔係政見嘅問題嚟噶，呢個係根本上係我講緊你一個做人嘅一個基本嘅一個價值觀，而成個政府係冇價值嘅啦，冇信念嘅啦，而家窮得只剩下錢，就不斷將我哋嗰啲錢派俾大家嘅啫，其實，然後跟住就冇嘅啦，就係咁簡單。我哋翻嚟要講多一 part 嘅， 好啊， 就係呢個張曉明呢個變動之後對香港嘅局勢嘅影響，我相信好多人都關心 未來嘅走向，係 啦，好多人都關心。我哋加多一節，益大家， 好， 拜拜，唔係，拜拜，休息一陣先。 休息一陣。